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28集。露水，陆广白见他一本正经，事事周全，就信以为真，哪知道萧迟也是才不正经的，满脑子都是沈兰州。萧迟也转开话题， 如今蒙洛部留在这里，莫三川往东就只剩葫芦部在供应阿穆尔粮食，朵尔兰替阿穆尔带回了有雄部剩余的战士，这表明阿穆尔的精锐已经不多了。 胡和鲁、阿赤、卓力还有哈森，阿穆尔的先锋、突袭、禁卫以及大将全部阵亡，他手上的六部在萧迟也东进后就惶惶不安，现在蒙洛部为保性命甘愿结盟，阿穆尔的金帐就在莫腹地，萧迟也想要一战定胜负。哈森死后边杀退兵，按照大周惯例是不会再追出查士河防线，但是对萧迟也而言，别人或许可以留下，唯独阿穆尔不行。作为大漠里差点成为十二部大军的男人，阿穆尔是能跟萧方旭决胜负的枭雄，他比哈森更加危险的地方在于他同时具备了政治手段，他不仅仅想打胜仗，那是他交给别人做的事情，他用20年苦心营造了一场王朝崩裂，只要给他喘息的机会让他活下去，他就有新的计划，手段只会更加老练，并且难以发现，这个男人必须死，否则萧迟也辗转难眠。阿穆尔盘踞在王座，他的金帐没有合拢帘子，月亮透过空隙照在他的脚下，他孤独地坐在这里，望着月亮下的连绵沙丘。 很多年前， 阿穆尔沉声说， 我曾率兵深入，在鸿雁山下遇见了萧方旭，那时他还是个没有姓名的小兵，我把他视为一生的对手，我赢过他很多次，也败给过他很多次。 那位替哈森祈祷的苍老智者坐在金帐的角落里，把手中的枯枝跌在膝前的毯子里，用颤抖的声音缓慢地说， 你打败了他。 阿穆尔在月光的余晖里闭上了双眼，他这张脸甚至看不出老态，威严的像是刚坐上这个位置。他说， 是我的儿子杀了他。他的儿子杀了你的儿子。 指着喘息难平伏在毛毯上，缓了片刻，推开那些枯枝， 但你还有孙子朵儿兰，能为哈森生下健康强壮的孩子，这场仗我们没有输。 阿穆尔扶着王座的把手，仿佛是困在这里的兽，他眼珠转动，最终睁开双眼，看着那毫无变化的沙丘。 我出兵落霞关时，你也这样告诉我，我们走出大漠，寻找着能够生存的土地，可这些年仗没有停过，死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周就像已经腐朽的树，天神的眷顾却迟迟没有偏向我们，离北失去了萧方旭，很快就得到了新的狼王，我听见他垂着战鼓走向我的金帐，他远比萧方旭更加年轻，也更加强壮。 你是神赐予大漠的最后曙光。 智者攥起那些枯枝，坚定地说， 我将看着你留下这匹狼。 阿穆尔离开王座，他站起来，沿着月亮的痕迹。 该让西子动起来了。 衣帽官人替凤泉把大袄和帽子都捆扎得当，取下攒竹上的纸花，凤泉用纸花擦着手，听对方说话。衣帽官人手脚利落，半隐于黑暗。 钟伯必须败在去都门前，只有杀掉沈泽川，让王朝得以继续残喘，远在东方的太阳才能照常升起。 沈泽川在敦端两州屡次涉险。 风泉看衣帽官人扎一把帘，悠悠地说， 你们拥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杀掉的，却没有办到呢。 他远比想象中更加强悍。 衣帽官人替风泉收拾鞋子，他跪在地上，却抬起了眼眸盯着风泉说， 你早就知道的。 风泉俯身一字一句地说， 无用的是你们。 灯烛悠然，值班房内寂静片刻。 早在两年前我就说过不要擅自行动，可你们仍要把疫病传入去都，给了沈泽川升官的机会。 风泉声音阴郁， 阿木尔自以为洞悉全局，其实他什么都看不到。 衣帽官人忽然挺身，他抬手拍在风泉的腿上，掌心里握着根细长的耳勺，那尖锐突兀的东西抵在风泉的腿部，昭示着必要时刻他也能一击致命。 冷静点儿。 衣帽官人拥有偏于棕色的瞳孔， 那场疫病也给了慕如机会，薛修卓如此信任你，正是从那时候你表露忠心开始，你此刻已经站在了中心，大周的皇帝就在你咫尺，打完这场仗你就自由了。 风泉过于冷漠的眼睛看着衣帽官人，对衣帽官人的谎言只字不信。他从离开去都那天起就被装进了匣子里，注定一生都逃不出去。 你愚蠢的父亲死了，你原本可以制止他，但你没有那么做。 衣帽官人收起耳勺， 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你懂吗？ 风泉苍白的面容在灯影里有些病态，他说， 他不是蝎子，没人能操控他，他早就疯了，心甘情愿为别人而死，我只是送送他。 你让他带走了火铳。 他既然想死。 风泉眼皮突跳，他神色不变，拨开衣帽官人的手道， 那批假货给他不正好？ 你说的对，邵成璧是个疯子，他日夜守在昭罪寺，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原谅，让他死是全了他的心愿。你是个好儿子。 衣帽官人收拾好袍子站起身， 你该吃药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